南朝鲜的某民意调查机关10号指出，对朴槿惠的支持率比上周下降。朴槿惠的一些亲信揭露青瓦台秘史，并公然表示反对。执政党面临了亲朴派会被反朴派夺走主动权的危险。南朝鲜银行等政府机关也纷纷表示反对朴槿惠政策。